千万 亲眼看着好个坑， 我的片段。 有一座庙。 观众就是爱听，欢迎王老师还得再唱一曲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二泉映月的片段。 高歌一曲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烤红的片段。

田园荒废。 暮鼓晨钟发人梦醒，我要立心在今天，越王临朝后急忙把纸团，柴草和谷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誓言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胆色飘影，我的心已安，到夜晚撤去被褥，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请注意。 随长久转，我敢焦急难以睡眠，回忆身在无国日，困极时时入座间，姑苏台畔吴江冷，薄情难尽不更寒，要切记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此心无二，人定胜天。想至此，热血沸腾，难平静，将身站起来到窗前，听了听铜壶滴漏出长夜，看了看斗转星移玉树天，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，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，原来是薄发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，起歌月故如分离心，受尽摧残，水深火热兮，颠沛流连，忘我定，日渐稀少，查看只有老弱病残，忙传旨壮丁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妇，男婚女嫁须待成年，妇人有孕医生要随时的诊断，临盆分娩必须报官，生男生女俱都有赏，赐酒赐肉赐丝棉，派饭礼吊丧问疾扶孤寡，派文仲操练三军造战船。父老们听见越王卧薪尝胆后，感动得万众一心共进时间，到处是手摇纺车千夫乐，肩扛锄把万民欢，那越国朝野上下一心无二意，励精图治，经过20年，悠长的岁月把山河改变，果然是兵强马壮，五谷堆成山，唯有那残暴的吴王 七呀月过日升一日，只逼得黎民百姓呼吁抗吴到越王的面前。这一天大军云集在绞场上，那越王宝剑一挥把令传，和吴国展开决死战，人人奋勇个个当先，直到吴京把姑苏城陷，吴王自刎在阳山。众三军抗敌报捷，班师回朝还。边桥金灯响，齐唱凯歌欢，唱得 好，这场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呢，就请您先欣赏到这儿了。